在電話だって、 話終わっても切り詰まえだって、だってみんなそうだよ、誰がを好きになんだろう。 那么这一讲我们就将到这里结束了，それでは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德语三百句，我是童秀英，这个节目将由我和 Gärtner 博士为您主持。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Ich freue mich, dass ich Sie auf Ihren ersten Schritten beim Erlernen der deutschen Sprache begleiten kann. Gärtner 先生说，他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德语。德国对我们的朋友并不陌生，它除了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设施外，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文学巨匠，如歌德、席勒、海涅，音乐大师巴赫、贝多芬、舒伯特，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尼采等。随着我国和德国以及其他德语国家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学习德语，用德语进行工作和交流。我们希望这套节目能够对您的学习和工作有所帮助。那么德语有什么特点呢？德语的读音和拼写之间的关系比较容易，一般说来，一个单词你会读了，读准了就能拼写下来。此外，记德语名词的同时要记住它的性。德语名词有阳性、阴性和中性，德语名词的性有些有规律，大部分没有规律，这样记起来就难一些，所以记住名词的性是需要花一些功夫的。还有德语和汉语的句子结构不同，也就是说词的顺序不同。德语三百句虽然只有300个句子和30个场景，但涉及的内容却是方方面面的。要学好德语三百句，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我给朋友们提三点建议。第一，和学习任何一门语言一样，要多听、多说、多练习。第二，在学习德语三百句的过程中，要注重在场景中学习、体验。有些单词或者有些句子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意义。如果在场景中学习，也就是说，学习德国人在这种场景下怎么说，那我们学到的语言会更地道一些。第三，学习德语三百句，没有必要弄懂所有的语法现象。但我建议朋友们在熟练和体验的基础上，自己再学一点点语法， 这样会有助于我们的记忆和使用。关于学习问题就说这么多，预祝大家学习顺利。现在我们一起欣赏一支德国民歌，这支民歌的大概意思是，在雪山深处有清冽的井水流淌，水饮这井水将永葆青春模样。 In den Schneegebirge, da fließt ein Brünnlein kalt. Und wer das Brünnlein trinket, und wer das Brünnlein trinket, wird jung und nimmer alt. Ich hab daraus getrunken, gar manchen frischen Trunk.Ich bin nicht alt geworden, ich bin nicht alt geworden, ich bin noch allzeit jung. Ade, mein Schatz, ich scheide, ade, mein Schätzelein. Wann kommst du aber wieder, wann kommst du aber wieder, Herz allerliebste mein?Schneit rote Rosen und regnet kühlen Wein. Ade, mein Schatz, ich scheide. Ade, mein Schatz, ich scheide. Ade, mein Schätzelein. Es schneit ja keine Rosen und regnet keinen Wein. So kommst du auch nicht wiederSo kommst du auch nicht wieder, Herz allerliebste mein, Herz allerliebste mein.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简单说说德语的语音。德语有26个字母，我们现在读读26个字母的名称。 A A B B C C D D E A F F G G H H I I J J K K LL M M N N O O P P Q Q R R S S T T U U V V W W X X Y Y Z Z S Z S Z德语有五个元音，它们是 ：a、a、e、o、u。德语的元音长短音不仅有长短之分，而且在音质上也有所不同。请跟我们读一读这五个元音 ：a、a、a、a、e、e、e。I I I I O O O O U U O O 德语还有一个半元音是 U， 我们读一读 U U。 另外还有复合元音，它们是 ao、i、oi， 我们读一读 ao、ao、i、i、oi、oi。 德语和英语不同，它还有三个变元音，也就是在 a、o、u 三个元音上分别加上两个点，就变成了。哎， ü, ü, 我们读一读。 ä, ö, ü。 除了上面说的元音外，剩下的就是辅音了。下面跟我们读几个简单的德语单词，请大家注意这些单词的发音特点。 da, da, haben, haben, alle, alle, kalt, kalt, gehen, gehen, leben, leben, nett, nett, best, best, kommen, kommen, bitte, bitte, mir, mir, hier, hier, ist, ist, immer, immer, Oben, oben, oder, oder, oft, oft, dort, dort, du, du, gut, gut, Zug, Zug, Butter, Butter, Mutter, Mutter, Käse, Käse, Nähe, Nähe, Böse, Böse, Löwe, Löwe, Üben, Üben, für, für, Bau, Bau, Haus, Haus, Teil, Teil, nein, nein, neu, neu, teuer, teuer. 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Auf Wiederhören。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Bonjour, je suis Marc. 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五课，谈谈时间的表达方法。 Aujourd'hui, nous allons apprendre la leçon 5, l'heure. 我们先复习一下学过的内容，下面先请您听一段小对话。 C'est vous, mademoiselle Dupont? Oui, c'est moi. Vous êtes... Je m'appelle Pierre Vincent. Ah, vous êtes ingénieur, n'est-ce pas? Oui, je suis ingénieur. Bonjour, monsieur. La réunion commence à 8h. Merci et au revoir.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一些辨别身份的说法。此外，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句子：会议在8点钟开始。8点钟用法语说就是 8h。 咱们再看看其他的关于时间的表达法。问现在几点钟了，可以有两种说法，如 Quelle heure est-il? 现在几点钟？出于礼貌，可以加上 s'il te plaît 或者 s'il vous plaît。 Quelle heure est-il? Quelle heure est-il? 或者 Excusez-moi, pouvez-vous me dire l'heure? 对不起，您能告诉我现在几点钟了吗？在这句话中 ，Excusez-moi 是在询问或打搅别人时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对不起。Pouvez-vous 是您能够怎么怎么样吗？后面可接一个动词原形。 Excusez-moi, pouvez-vous me dire l'heure? Excusez-moi, pouvez-vous me dire l'heure? 在学习几点钟的说法前，我们先需要学习数字的说法。下面请 Mark 用法语教我们读1至10的数字。1 1 ou une 2 2 3 trois, 四 quatre, 五 cinq, 六 six, 七 sept, 八 huit, 九 neuf, 十 dix. 几点钟就是在数字后加上单词 heure, 如现在是四点钟 il est quatre heures. 表示几点钟时都用 il est 开头。 Il est quatre heures. Il est quatre heures. 那么表示几点几分时，只需在几点后加表示分钟的数字，如 Il est trois heures dix. 现在是三点十分。 Il est trois heures dix. Il est trois heures dix. 表示几点差几分时，则需在几点后加 moins 和数字，如。 Il est deux heures moins cinq. 现在是两点差五分。 Il est deux heures moins cinq. Il est deux heures moins cinq. 如果我不知道几点钟，该怎么说呢？ Je ne sais pas quelle heure il est. 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也可直接说 Je ne sais pas 或 J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quelle heure il est.Je ne sais pas quelle heure il est. 下面咱们试着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下。 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4 heures. 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3 heures 10. 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2 heures moins 5. Excusez-moi, pouvez-vous me dire l'heure? Je suis désolé, je ne sais pas quelle heure il est.我们再来一次。 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4 heures. 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3 heures 10. 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2 heures moins 5. Excusez-moi, pouvez-vous me dire l'heure? Je suis désolé, je ne sais pas quelle heure il est.Mark, 几点钟了？ Il est 3 heures et 15 minutes. 三点一刻。我的是三点十分。你的表快了吧？哦，也可能我的表慢了。那么说手表快了或慢了，该怎样表达呢？ Ma montre avance et votre montre retarde. 我的表快了，你的表慢了。 Ma montre avance.Et votre montre retarde. Ma montre avance. Et votre montre retarde. 刚才我们学习了现在是几点钟的说法，而在生活中更多的则是时间在句中做状语。请听下面这个句子。 Tous les jours, je me lève à 6 heures. 每天早上我六点钟起床。这里六点钟前面加上了介词 are, 用作时间状语。 Tous les jours, je me lève à 6 heures. Tous les jours, je me lève à 6 heures. 另外，几点半钟的说法是在时间后加上 demi. Demi 是一半的意思，如 La réunion commence à 8 heures et demi. La réunion commence à 8 heures et demi. 在学习询问时间的说法时，我们学到了 pouvez-vous 的用法。下面请您再听一个句子。 Pouvez-vous être là demain matin à 9 heures? 请您明天早上九点到这里行吗？ là 是这里或那里的意思。demain matin 意思是明天早上或上午。 Pouvez-vous être là demain matin à 9 heures?Pouvez-vous être là demain matin à 9 heures? 回答则可以说 D'accord. 行， 这是法语口语中经常使用的词。 D'accord. D'accord. 刚才我们学过了一些表达几点钟的说法，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由于连诵在法语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而且表达几点钟时必须连诵，所以请听众朋友注意。现在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读一至十二点钟的说法。一点 ,une heure, 两点 ,deux heures, 三点 ,trois heures, 四点 ,quatre heures, 五点 ,cinq heures, 六点 ,six heures, 七点 ,sept heures, 八点 ,huit heures, 九点 ,neuf heures, 十点 ,dix heures, 十一点 ,onze heures, 十二点 ,midi。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本课学过的其他的主要内容。 Quelle heure est-il? Il est. Il est 4 heures. Il est 3 heures 10. Il est 2 heures moins 5. Avancez. Retardez. Ma montre avance.Et votre montre retarde. Excusez-moi. Excusez-moi. Pouvez-vous me dire l'heure?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quelle heure il est. Je me lève. Tous les jours, je me lève à 6 heures. Commence. La réunion commence à 8 heures et demie. Être là. Pouvez-vous être là demain matin à 9 heures? D'accord. Bon, Lucie, je crois qu'on peut s'arrêter là.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À la prochaine fois.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做一做课后的句型练习。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大家收听俄语三百句。和我一起播讲这个节目的是 Ольг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Я очень рада, что сегодня мы начинаем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俄语的一些基本常识。俄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它是世界最通用语言和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使用人口超过 2.3 亿。俄语属曲折语，主要特点是有丰富的词形变化，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以名词为例，单数形式的名词都具有语法性属，即阳性、阴性和中性。名词的语法性属一般可根据单数第一格的词尾来确定。名词通常有单数和复数两种形式，复数形式没有性的区别。俄语中名词、形容词和代词等都具有六个格的形式，名词各格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限定代词是用来修饰名词的，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авно искал тебя в миллионах отражений и зеркал.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верю в чудеса, но сегодня, поднимаясь в небеса, я в глазах твоих увидел и узнал все.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не видна, как дит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авно искал тебя в миллионах отражений и зеркал. Но сегодня, поднимаясь в небеса, я в глазах твоих увидел и узнал все, о чем мечтал. Сладкие признания на губах, я тебя искал в далеких снах, но однажды встретил на земле первое цветение алых роз и волшебный свет небесных звезд. Все хочу отдать одной тебе.